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希望咧真系可以随住呢一个节目嘅名称，带俾你连续两小时去到今朝早8:00一个非常美丽嘅天气同埋一个非常好嘅心情啊！天气影响心情咧，我觉得是无可否认的。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就系觉得越嚟越有呢个夏季嘅感觉。虽然咧都系比较多云一啲嘅，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因为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甚至乎系有雷暴噶。早上雨势有时较大，下午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而星期一、星期二嘅雨势咧有时会颇大噶，所以如果你咧都中意提早放定把遮喺手袋或者系公事包嘅话咧，记住啦，这个星期咧都会有啲雨水嘅，记得要放翻把遮喺度啦。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啊。星期天嘅呢一种天气咧，朝头早凉凉地，但系咧听到好多嘅雀鸟声音，朝头早嘅时候咧已经会叫醒你噶啦。都俾人一种好轻松舒畅嘅感觉嘅，呢种感觉希望可以为你带嚟好嘅心情啊！ 黎明前凭着舞曲追逐浪漫，红长裙遇上衬衫。黎明时疲倦秒针速度渐慢，不想这一刻失散。共你步过落边小吃站，乱说乱笑这背影不再孤单。共你望向日出的灿烂，多渴望可以就此跟你走不转弯。 心里问候，交通灯的

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用时仍然像你旧时，纵使隔别长日子，不减暖意，燃亮了我，从未变过，像最初。 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来自张敬轩轩仔的 Sweet Escape， 同埋啱啱而家听紧 Alam 加上叶倩文的干一杯。虽然咧咁早咧，可能干一杯咧就系咖啡啊、奶茶或者系鸳鸯啦，不过我觉得咧呢一种干杯的心情都可以令到人精神爽利、开开心心嘅。咁啊，时间将近接近清晨嘅六点半钟，再一次呼吁电话号码啦，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嘅。有任何嘅点唱，又或者系有一啲嘅乐事、美事，如果都愿意同我哋一起分享嘅话咧，可以透过我哋今朝早香港电台嘅 Beautiful Sunday 林慧等紧你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粉岭荣福中心昨晚怀疑有人堕楼，警方其后在一个单位入面发现另一名男子死亡，案件列作有人从高处堕下，同埋尸体发现处理。警方昨晚八点几接获住户报案，指发现有人倒卧在大厦对开，怀疑从高处堕下。警员到场之后，当场证实那一名六十二岁男子死亡，其后在一个单位入面发现他的八十八岁外父倒卧在睡房入面，当场同样证实不治。警方初步调查显示，那一名男子外父的头、手和脚有伤痕，旁边有一把铁锤，两人的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港铁表示，东铁线来往旺角东和红磡站的列车服务今日暂停，以配合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回行走红磡和九龙塘站，但是乘客要留意接驳巴士的运载能力远低于铁路，运载效率亦都可能受到路面情况影响，车程或者会较正常长。港铁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预早计划行程和使用港铁替代路线，亦都可以考虑选乘其他交通工具。澳门一名居民因为曾经和广州荔湾区的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在三米内共处，当局连夜将他送往隔离医学观察。澳门卫生局表示，昨晚深夜收到珠海市疾控中心通知，一名男子今个月23号在清远新区古龙峡旅游区曾经和那名无症状感染者在少于三米的近距离共处。卫生局调查之后找到一名男子，安排他接受病毒检测，并且送往离岛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稍后会公布检测结果和详细的流行病学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第二日在黑海度假城市索契和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谈，俄罗斯将会在下个月底之前再向白俄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两国领导人星期五举行了5小时正式会谈，星期六的会谈是非正式，双方谈及经济合作和新型肺炎疫情，并且一同坐船出海游览。佩斯科夫又透露，两人谈及日前瑞干航空客机被要求转飞明斯克机场的事件。普京提到事件一面被白俄扣留的俄国公民萨皮哈，要求俄罗斯外交部为他提供必要帮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和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出道超过30年，天团乐队 Biz 含 找解禁歌曲，拾回三十年经典。动人旋律，重新回味昔日情感。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天团 Biz 歌曲精选集。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又住咗喺香港十年，而家喺医院做紧研究助理，嚟自印尼嘅 Cindy。喺医院做研究助理好似好少听，平时咧负责做啲咩噶 ？Hello semuanya, aku Cindy, aku udah di Hong Kong 10 tahun. Sekarang aku kerjanya di rumah sakit sebagai research assistant. Jadi sehari-hari itu kita bantuin dokter gitu ya. Dokter itu kadang-kadang soalnya kan mereka sibuk banget gitu, tapi mereka juga harus kerjain research gitu.Jadi itu kita bantuin dokter untuk kumpul data gitu, sama jadi aku bantu analisa datanya juga gitu, dan bantu kira-kira write paper dan ada beberapa juga lah, misalnya ada clinical work yang kita bantu tune MRI-nya supaya gambarnya itu lebih bagus untuk dokter untuk bikin diagnosa yang lebih akurat gitu buat pasien-pasiennya. 佢話咧，佢主要就係幫醫生嘅，因為咧其實醫生都好忙噶嘛，但係同時間咧佢哋亦都需要去做研究，所以咧佢就會幫助佢哋去收集數據，去分析一啲嘅數據，同埋幫手寫論文。例如係有一啲診所嘅工作啦，佢哋會幫手進行磁力共振，因為咧圖片對於醫生嚟講咧可以更加精確咁去判斷病人嘅病情。咁做呢一份工成日都要对住一啲数据，会唔会好闷呢？ Ya, kadang-kadang juga, kadang-kadang juga bosan sih memang. Tapi ya karena aku juga introvert gitu, jadi aku lumayan suka ya lihat data aja gitu. Dan kadang-kadang ya lumayan menarik juga sih. Soalnya kadang-kadang kita itu lihat kita misalnya hipotesanya itu kita pengennya resultsnya itu kayak gini. Tapi kadang-kadang tuh datanya itu kayak kasih tahu oh ternyata bukan resultsnya itu bukan kayak gini, bisa kayak gini doang, kayak bisa kayak gini. Jadi kita konklusinya juga bisa berbeda gitu. 佢话有时都觉得几闷噶，不过佢都算系一个内向嘅人嚟嘅，所以咧有时都中意对住啲数据嘅，都有有趣嘅地方噶。有时咧佢哋假设咗某一啲研究嘅结果，但系得翻嚟个数据睇到啊，原来又唔系咁样噶，嗰个结论咧可能会有所变化，所以有时咧都觉得几有趣噶。啊，喺医院工作同一般翻办公室嘅工作有冇咩唔同咧？ Mungkin dari segi shift gitu ya. Kita itu kerjanya on shift gitu. Jadi beda sama office hour yang kalau misalnya ada fixed office hour gitu. Jadi kadang-kadang itu kalau misalnya kita dibutuhkan datang pagian atau datang kayak misalnya dari jam 7, tapi ya jam 7 pulangnya jam 3 atau misalnya jam 8 pulangnya jam 4 gitu. Jadi kadang-kadang kita on shift gitu. Mungkin bedanya cuma itu doang sih. 佢話應該係翻工時間方面啦，因為咧佢哋係輪班制嘅，有時候佢哋需要早啲翻去，例如係七點鐘翻去，咁就會放三點；八點鐘翻去就放四點。佢覺得可能唔同嘅地方就喺呢度咯。咁喺醫院工作有冇一啲特別嘅福利嘅咧？ Yeah, karena aku kerjanya di rumah sakit privat gitu ya. Jadi kalau misalnya kita sakit, kita sebenarnya langsung bisa turun ke outpatient department. Jadi bisa langsung lihat dokter gitu. Ya. Yeah.Ya juga karena salah satu kayak benefits dari kerja di hospital gitu ya nggak usah bayar gitu. 佢话咧应该就系可以即刻睇到医生啦，因为咧佢而家咧就喺一间私家医院度工作啦。例如佢哋病咗嘅话咧，就可以即刻落去门诊部，就可以即刻睇到医生，又唔使俾钱。呢一种咧就应该系喺医院工作嘅福利啦。嗯，当然健康就最好啦，不过识时候呢可以即刻问到专业人士嘅意见呢其实都好唔错嘅。咁今集多谢晒 Cindy 嘅分享，我知道除咗工作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喺香港嘅生活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不如下集再请你讲多啲。今集多谢晒 Cindy,Thank you! 谁的当你是卡丹的地震库卡美好 aku kecil, nyaliku besar, ku tak takut asal kamu. Jangan sedih, jangan cemas, aku di sini, ini aku. Superhero-mu takkan ku biarkan kamu bersedih, jangan pernah takut pada dunia. Aku sahabatmu, ku kan menjagam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位接听的朋友是曾先生。早晨曾生。 是早晨啊林小姐。 早晨啊，叫我林慧啦，不要那么客气啦。 早晨好开心啊。 为什么的？ 是啊，因为啊都记得我97年的时候我都打过来的。 嗯。 咁咧，我細仔出世啊，咁啊唔知點解有咁嘅勇氣咧嚇，又打過嚟，同阿彭仔啊有一面之緣啊。 哦，咁然後咧，跟住咧， 跟住咧就今日咧就係530咧，就是、我同我老婆啦，就係29周年嘅結婚紀念日。 嗯， 係啦，咁咧就好感激佢啦，即係咁多年去包容我啦。 嗯， 又可以同阿林慧。你咧喺个大气电波里边咧，啊，去 唔使紧张，我哋慢慢讲。 好开心嘅，即系感受到咩 beautiful Sunday 啊， 系咪啊？我都感受到你嘅喜悦咯，同埋29年嘅婚姻咧，真系相当之唔容易，净系要每一年谂一啲新嘅花神同太太庆祝都好难噶。 哎呀，我系一个好闷嘅人嘅， 系咪噶？ 闹噶， 通常自己话自己闷嗰啲都好好唔闷噶。 系，即系多谢你先。咁另外咧，我都想讲咧。其实今个月咧，对我觉得对我自己啦吓，都好大嘅感受嘅。 嗯， 因为咧6月3日咧系我阿妈息怒归主啊。 嗯， 点解咧？就系佢喺临终之前3日咧就受洗加入咗基督嘅系啦。 嗯， 系啦。咁咧就另外咧，我22日咧就60岁生日。 嗯， 今个月22日系。 咁你都系真系即系好多件事情都系呢两个月围绕住。 系啊，六月。但另外咧，六月三十号咧，我正式退休啦。 哦，咁有冇谂定啲嘢之后做啊？ 好多啊，不过都唔知道做咩。 通常唔系噶，人哋话退休之后咧，一系咧就突然之间好唔习惯啦，因为多咗好多时间啊嘛。咁所以就稳定啲嘢，会唔会去学啊，或者搵啲地方去下？咁而家冇得去旅行啦，即系去唔到国外啊，咁啊只能够可能喺香港度搵啲世艺搞下咯。 哦，我学紧写 Apps 喎，学人。 啊，咁犀利！ 啊，唔系，即系啲兴趣嚟嘅啫，吓咁 都唔系噶，你呢个兴趣都可以变成一个宏愿噶。点解会突然之间谂住学写 apps 嘅？ 兴趣咯，即系我觉得啊，而家全世界都用紧电话，用紧电脑啊，即系去应用，同埋你而家出去个时代唔同咗啦， 个个都揿个手机嗬。 系啦，咁原来嗰、那个空间系好大嘅。 嗯。都系噶， 有个咁嘅少少嘅心愿啦。 咁希望你可以研发到一啲即系好独特嘅 apps 出嚟啦。 希望啦， 可能喺你嘅生活里边揾到一啲特别嘅嘢咧，觉得不如我哋试下喺呢个范畴发展啦，就变成咗你嘅创意咯。 哦，希望有咁嘅一日啦。 系啊系啊，我都祝你成功啊！几多岁都系一个新开始嚟噶。 系啊，所以喺度咧，同埋喺咁嘅疫情咧，即系其实都好咗好多咯。我觉得就 系啊系啊。 咁希望即系香港人咧，即系要多加紧。谨慎啊，努力啊，咁 样 啦， 冇错， 系啦，大家即系都系身体健康嘅，祝福你，祝福大家。 我都希望咧，即系今朝早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朋友咧，都分享到呢一份祝福。同埋咧，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即系疫情咧叫做好似好啲啦，喺数字上冇咁大压力啦，或者冇咁紧张啦，但系都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即系大家都要继续 keep 住啦。希望可以咧，再过一段唔好太长嘅时间咧，就真系可以正正式式断尾，咁就最好啦。 系啦，我都祝福香港啦，祝福大家啦吓。 系啊，我都祝福你啦，希望你咧，即系呢几个大日子咧，你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咁同埋即系同太太啦，都越嚟越如胶似漆啦，恩爱啦。 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曾生。 好 啦，拜拜。真系唔容易噶，其实尤其是男士咧，我觉得咧，识得打电话去电台点唱咧，唔浪漫极都有限啦，系咪先？所以唔使咁谦虚。听一听下一个电话。我先，早晨。哇，系咩声嚟噶呢啲？ 可能系街 啊。哎呀，哇，你喺边度嚟啊？ 我搭紧巴士 啊。哦，哇，你咁早嘅，点解？哇，但系啲声真系好大声，大声过你把声。 系，咁我咧黐埋啲先。 系啦，你要黐埋啲，讲嘢大声啲先。系啦。 好，听到。 听到啦，而家点称呼你啊 ？Tony 啊。 Tony。 月头打过嚟咧，生日点唱嘅。 哦，咁跟住月尾又打嚟嘅，点解？ 月尾因为咧。因为原来我漏咗一个朋友咧， 做乜啫？个朋友嬲你啊？ 都唔系嘅，咁啊，我要补翻啦。 哦，系边个嚟噶？ 有位朋友都好耐冇见，最近见翻，咁啊，佢叫美美，咁就都补足翻佢生日快乐啦。 嗯，美美系几时生日噶？ 1号。 一号吓，即系六月定系五月啦？ 五月啊。 哇，喺你都几有创意，5月1号生日，跟住你月尾记得打翻嚟嘅， 所以要补翻数咯。 系咯，美美系点样识嘅朋友嚟噶？ 哦，都是打波式的朋友来的。 哦， 是啦，那就是中有一段时间就没见，那最近都又约回打波喎，这样。 好。 那所以是啦。 嗯。 突然间几番起。 嗯，不紧要的，因为呢你刚才说他没嬲的嘛，那就证明呢这个是真的老友记来的。就是不紧要的，就算呢你不记得我生日都不紧要的，我们依然都是这么老友的。 沒 錯，好啦，多謝曬你電話 ，Tony。 咁啊，仲有少少嘢講。因為咧六月咧就我女生日，所以咧又要預祝佢生日先。我驚我下個月唔記得咗陣間點唱。 你係咪會成日都唔記得嘢㗎？ 唔係㗎，其 實。唔係㗎，但係係咪因為太多嘢做，所以會成日都唔記得嘢咧？ 因為太咧就咁，同埋點唱嘅機會唔係成日有㗎嘛。 哦，唔係我知啊，我諗緊你係咪即係因為工作係會好忙碌嗰一類人咧？ 哦，都唔係嘅，其實。只是今次咁啱蝦碌啫，其實 好啦，唔緊要啦，其實咧冇所謂嘅，最緊要係即係記唔記得喺個點帳裏面講生日快樂唔緊要，最緊要係你個心記得呢個朋友就得噶啦。 冇錯， 好啦，多謝曬你電話。 嗯，好。 好啦，拜拜。我真系咧，其实咧，星期日朝头早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打电话嚟啦，或者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希望呢一刻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你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咗大家听众打电话嚟嘅点唱嘅时候咧，都感受到嗰一种快乐同埋温暖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Thomas， 早晨。 系啊，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点解打嚟嘅？ 未打过，想试下打嚟。今日都有诶，谂下我都有件事想讲嘅。 系啊，系咩事啊？咁 我谂系我同阿 Sophie 咧分开咗，由1989年开始分开，我到佢一直咧都系念念不忘嘅。 嗯， 今日我想点首歌俾佢听咯。 系啊，咁你谂住点只咩歌俾佢听啊？ 明年今日。 嗯，点解咧？ 都有少少系我嘅心声咯。 嗯。你希望明年今日发生咩事呢？ 就是好似你同歌词差唔多咯。 嗯，即系留意歌词系嘛？ 系啊。 好啊，嗱，我阵间稍后帮你揾下有冇呢只歌，好冇？ 好啊。 咁啊，然后亦都希望啦，明年今日会系更加好嘅一日啦。就算你话分开又好，或者点都好，如果系真系挂住或者系念念不忘嘅话咧，会唔会尝试揾到佢呢？或者如果真系揾唔到嘅时候，又会唔会有啲嘅嘢咧可以令到自己释怀咧？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学问嚟噶吓。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Beautiful Sunday。 早晨啊， 早晨啊， 点啊？你好啊，你好嘛？我好中意问人嘅呢句说话。 你好。 因为咧，如果你答我啊，你几好咁啊，证明你生活咧都过得好安稳啊。 系啊，早晨啊，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系啊，我打电话嚟咧，咁我啊，首先就祝我妈妈啦，因为妈妈咧吞烟都唔系咁舒服啊，咁我想佢快啲好翻啊。咁因为佢有8小朋友噶，咁我亦都祝佢哋咧工作愉快嘅。 嗯，你系排第几噶？ 我系排第妈家姐，我有个妈家姐，亦都系。就嚟生日，6月12日啊，系啊系啊，咁我哋系祝佢工作愉快啦，姐夫又工作愉快啦，咁样啦，咁又祝我个四妹妹咧工作顺利啦，妹夫咧身体健康嘅， 嗯， 咁咧我哥哥咧只手就唔舒服啊，过年前整亲只手咯， 哇，过年前到而家都好耐咯， 系啊，跌断咗只手啊，做咗手术啊， 哎呀， 而家就休息紧做物理治疗，想快啲好翻啦， 不过又要唔好心急嘅，即系因为尤其是手咧，可能真系用嘅时间或者用处都比较多啲嘅，即系比较个休息比较困难啲，即系譬如可能我唔知道左手右手啦，但系左手右手通常都用得好密噶嘛， 系啊， 系咯，左手就好过右手嘅，即系起码唔影响食饭写字。 高兴嘅事咧就系我细佬咧同埋阿弟夫咧就荣升咗做嫲嫲同埋系啊爷爷。 哇，好忙噶，跟住之后系咪啊？ 是啊，他们很忙啊，咁啊祝啊，又系恭喜啊李家豪啦，今年就做爹哋啊，生咗个女女啊 ，Sherry。 哇，你哋屋企咧，即系我头先听你讲话，你自己嗰一辈咁多兄弟姊妹啦，咁然后再下一代嘅时候，又开始慢慢开枝散叶嘅时候咧，咁屋企越嚟越多人噶啦。 因为我哋喺度唔会太多，一个起两 个子。不过而家都系嘅，即系而家可能后生嗰脱就唔会话真系好似以前咁再生咁多个，比较少啲咯。我谂 系啊系啊，好多心机啊，照顾小朋友。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又多咗好多欢笑声嘅。 系啊，咁最后又祝我先生 Sam 阿 Sam 啦，同埋我个女女，因为我有一个女女啊，叫敏婷，系啦，咁啊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嗯。最紧要全部人都系身体健康咯，同埋我头先记得咧，你讲话你妈妈啦，我希望佢可以啦，即系样样嘢都舒舒服服、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咁，同住你哋咁多个仔女同埋孙，哇，同埋系咯，同埋哇，犀利，而家仲再多一代添，咁希望可以慢慢睇住佢哋成长咯。 系啊，咁最后祝所有人啦，快啲过啦个疫情，我哋个个都回复正常。 嗯，啱啊，啱啊，呢个都系我谂我哋所有人嘅愿望嚟噶，即系希望全世界嘅疫情都可以完全消失，咁就真系可以彻底清零啦。 系啊，系啊， 真系啊，即系是但一个地方有确诊个案咧，其实都唔可以令人安心嗬。 系啊系啊，快啲好翻啦！ 系啦，咁希望我哋同心协力啦，做好啲防护措施，自然就可以会快啲嘅啦。好啦，多谢你电话， 拜拜。 好啦，我谂我哋把握时间要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我点称呼你啊？ 啊，我姓邓啊，邓太啊。 啊，邓太点啊？ 我知啊，我系林芭比，系咪？ 系啊，咦，我好少俾人叫我英文名加中文名咁样搭埋一齐，林慧或者芭比， 系 啊，都得， 我 都唔系冇所谓吓。 系啊，我想同你讲讲啦，因为你咧同埋阿小白啊，阿八年后嗰啲咧，通通到神光第一城咁 啊，系啊系啊， 我听足噶，我上次打电话嚟话祝福我个女仔啊，四月七号啊，嗰个系同我打，但系我喺街啊，好急，好忙，好忙，什么都唔记得晒咯，唔同阿小白讲什么什么咯，即系意思咁咯， 唔紧要。 咁而家咧，我好开心啦，我今朝好开心，今朝咧，今朝咧卅号又星期天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我仔咧啱啱生日啊，当日啊，当日 正日啦。嗯， 耶耶，咁我咪打电话，哎呀，我即係好开心，又打通咗你，又好少打黏呢个节目嘅。 係囉係囉。 咁我有。 咁即係有缘囉。 耶，咁我仔啊请我哋食饭饮茶，咁我含足佢。咁呢同埋呢我又好想同你讲讲，我呢就呢个电台一台二台呢我由四点钟五点钟开始听㗎。因为我一个人独孤嘅，我啲仔女喊问余宗文，有啲就即係咁讲，我可以领女都得咯，系咪？我有卡斯带我嗰个女呀喺加拿大过咗加拿大九几年就买好多啲胸带呀啲卡斯带呀。咁我就将佢把嘅啲卡斯带我就录咯，录我录什么录什么咯。 哦，你都好叻喎，咁即係自己识得录。 嗯、是啊，我朝朝四点五点，但我而家是呢一两年冇做嘢啫，芭比，我 呢 一两年冇做嘢，系啊，如果我做嘢我都听噶，我听耳筒机咯，你到嗰度听到嗰度咯，我二千年听到而家噶啦， 多谢你啊， 做嘢工作都可以听嘅，吓、啊，咁系咯，我恭喜即系话打电话等我仔开心啲咯，好少做嘢，好少打俾阿芭比小姐嘅，因为生意就系我都得闲，我都喺机做运动，做什么做什么咁咯， 而家 要诶，咁我就首先多谢你哋柜台嗰啲。嗰啲柜台嗰啲员工啦、啊，个个我都好中意噶，个啲节目我都好中意噶。 多谢你先， 走真成口啊，赵佩兴嗰啲，我都以前有攞嗰啲港台嗰啲嗰个咩嚟噶？以前其实三个人咁啊，我有噶，乜都套埋嘅，即系意思就系，我尤其见你啊，我就多谢你啊，你个个星期天都要做呢个节目系咪？ 我多谢你就真，你咁早开始支持我哋， 我支持你港台噶，我听咗几十年噶啦， 多谢你啊， 八几年轻系咁听到而家几十年咯。 我哋咧最开心就系听到啲长期嘅听众一路听住我哋节目，同埋咧，如果你听咗咁多年咧，你又见住我哋有好多嘅新同事加入啊，有好多变迁，你有冇留意我哋近来兴谈有两个新嘅猛男加入啊？ 有留意啊！我 嘅歌， 我啲歌，我都录咗噶。 系咪？哇！犀利，我要话俾佢哋知先得，佢哋一定好开心啫。 一个姓刘啊嘛，今朝嗰啲系咪？ 哇！好嘢喎，真系啊，系啊，阿岑亮同阿刘佩龙啊， 好听啊， 好听啊，哎呀，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我就把佢啲歌录下来啦，俾我仔听，因为嗰个英文歌嚟噶嘛，我仔好中意听，我都好中意听。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有中文度，我都好开心啊。 系啊，多啲支持我哋唔同节目啦。 我得多次港台一台二台。讲台一台二台都好好 女历史 噶啦，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先，邓太， 谢你啊，芭比， 嗯，唔好客气， 身体健康啦， 系啊，大家咁话， 通通啊，同我话俾小白听啊， 好啊， 好意思啊，我哋喺街啊，我真系听唔到啊， 唔怕唔怕唔怕，好啦，多谢晒邓太， 小白啊， 好啦， 谢你啊， 好， 身体健康啊， 好，多谢，拜 拜，拜拜，多谢。 世界格局嘅多极化， 英国每日邮报和太阳报报道，56岁的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和33岁的未婚妻西蒙兹秘密举行婚礼，成为199年以来首位在位的首相结婚。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拒绝评论。报道说，教堂当地下午1点半突然被封锁，穿上白色长裙的西蒙兹大约30分钟后坐车抵达现场。报道又说，受到防疫措施限制，英格兰地区目前只容许30人出席婚礼，嘉宾是在最后一刻才获邀出席这场秘密的婚礼，连约翰逊办公室的高层都不知道计划。自约翰逊2019年担任首相以来，他和西蒙兹一直在唐宁街居住，两人去年宣布订婚，并且透露西蒙兹怀孕的消息，两人的仔在去年4月出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同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无论是收获到企都企不稳的舞台，定是超越两倍速的刀群舞，他们都照单全收。 又扎千古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航旋风撑船 告别又扎千古音乐之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声但有乐。 是她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因为脑退化的关系，婆婆讲嘢开始不清楚，有时都接收不到人的讯息，刹那间她觉得和婆婆的对话就好像海底中的声浪，纵然听不清楚，但确实存在。作曲 Cat 温汉文，填词王乐怡，编曲温汉文，监制何炳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王然《无声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而家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嘅，咁啊，直播室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物巴基格先生， 神物巴基格 Mary， 神物巴基香港。 林密巴基特曼特曼， 我本身系谂住咧，我上个礼拜话我要讲个神密巴基特曼特曼，于是我头先静咗一秒，咦？咁我讲唔到呢句噶，咁，诶，冇所谓嘅。咁不过今朝早咧，即系格先生嚟嘅时候咧，佢系问咗我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问题嘅。咁佢话啦，到底你今日咧想听一啲好怀旧嘅印尼歌啊，定还是系一啲好有代表性嘅印尼歌咧？咁我当其时咧就谂紧，其实呢两者都可以并存嘅。咁但系当佢咧递咗只 CD 俾我嘅时候咧，我就明白佢讲嗰种怀旧系有几怀旧啦。因为咧，我真系够胆讲，我做咗呢个节目咁多年咧，我冇试过播过一只唱片咧，嗰啲嘅唱片封套嗰个 artist 咧系黑白相嚟嘅咯。 真系噶？ 真系啊！ 哦， 即系我哋播嗰啲都系远极咧，都系 70年代。 七八十年代咯， 但远啲， 未去到系黑白相嘅 CD cover 咯。 嗯， 所以我觉得几得意喎。咁于是头先就喺度听下啦，即系自己开个 CD 喺度听下啦。咁我其实都印尼咧，我觉得咧，原来几十年前嘅嗰个歌曲嘅 style 咧，同我哋基本上嗰个流行歌嘅文化发展咧都差唔多噶。其实你一听落去咧，你觉得都系。都是跟我们香港譬如广东歌的发展差不多，即以前用的那个編曲啊，和以前用的那些乐器声音选择呢，其实都原来是偏向这么上下的，所以整个音乐应该是同步前进的， 都几 advanced 噶，因为印尼个音乐咧个点讲咧啲 influence 咧，佢唔系净系西方啊，同埋佢印尼自己都有佢个 traditional music 咧，佢有阿拉伯嗰啲元素啊，印度嗰啲元素啊，所以系有唔同嗰啲genre 咯，啲歌唔同嗰啲呢一啲歌系咁样嘅，嗰啲歌系咁啊，呢一个我哋听怀旧嗰啲都通常都系 pop 嗰啲怀旧咯。 嗱，你讲到话有唔同嘅元素摆咗去啲音乐嗰度啦，我就谂起咧，因为呢两年疫情咧，就真系少咗好多机会咧，见到啲印尼嘅民族舞，又或者系啲印尼嘅fashion show 啊，着住啲传统民族服装可以俾我哋睇得到啦。记得早几年嘅时候咧，都香港会每一年有一个时候咧喺维园啦，都会有啲嘅 fashion show 啊，或者系啲选美比赛啦，咁就可能好多机会咧，除咗个印尼人之外咧。行过或者系围观嘅香港朋友仔咧，都可以睇到一啲印尼嘅传统服饰啊、装扮啊，甚至乎一啲好浓重嘅配合埋晒所有啲头饰啊、衫啊、服装啊、鞋啊、饰物啊，所有嘢加埋个妆，咁基本上就哇，真系好突出啦，同埋好靓啦，有唔同嘅一啲元素啊，唔同嘅设计风格摆咗入去啦。咁其实咧，我喺度谂咧，配合埋呢一啲嘅音乐咧，可能又多咗一啲传统嘅元素嘅时候，到底呢一种嘅经典怀旧喺？听众的耳中听落去有几经典，同埋有几怀旧呢？听下啦。 Siapa pun ingin 交俾格先生介绍呢一只歌啦。 Lagunya namanya Mawar Berduri yang dinyanyikan Teti Kadi。Mawar Berduri 就系有刺嘅玫瑰。 都有呢个感觉。头先格先生话佢觉得似七八十年代嘅广东歌，跟住我话我觉得似七八十年代由日本改编嚟香港唱嗰啲广东歌。不过就真系唔知道到底即系呢啲元素系咪真系世界各地都系互通啦，所以以致到有咁多呢一类嘅作品咧，当其时会推咗出嚟啦。不过你讲起怀旧我即刻想起这一首作品格先生 Elton John 你应该有听啦，但 Elton John 今次再搭多一个新人会不会是另一种惊喜呢？ When I look back upon my life It's always with a sense of shame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blameFor everything I long to do No matter when or where or who Has one thing in common too It's a sin It's a sin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Everything I ever doEvery place I've ever been, everywhere I'm going to, it's a sin. I'm so untaught me how to be, so pure and pure. tried not to do it. Turned over a new leaf, then tore right through it. Whatever you taught me, I didn't believe it. Father, you fought me, 'cause I didn't care. And I still don't 名已经唱咗俾你听啦 ，It's a Sin 嚟自 Elton John 加上 Years and Years。咁啊，头先阿格先生就问我啦 ，Years and Years 系算系点样咧？咁其实佢2010年组成嘅，即系 form 咗嘅呢一个咧，其实佢专系做一啲 synth pop 嘅音乐嘅，所以你都听到有好多系用 synthesizer 去整出嚟嘅一啲乐器嘅声音啦。其实 synthesizer 咧系一个好好玩嘅玩具嚟，我觉得。 系啊，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系中意尝试做音乐创作啦，当然多了很多不同的科技可以去做这件事了。但是呢synthesizer 我想在过去20年来讲，在香港譬如说很多录音室或者是音乐，如果你做歌，特别是如果你做写歌的话，如果你有一个 synthesizer 你是方便很多的。现在就很多的软件加上电脑，你可以做到不同的声音音效，即是你做鼓声或者做音乐声，只要你肯给钱去买一个 database 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了。但是我以前呢，因为我比较过，如果买一个 synthesizer 同埋买一个即系 software 咧，再加埋嗰啲嘅 package 咧，咁系买个 synthesizer 嘅价钱系平啲嘅。所以咧，我以前咧就屋企买咗个 synthesizer 之后咧，其实佢入边已经有好多内置嘅声音啦。咁你就可以用嗰一个嘅乐器，佢又有少少琴键喺度嘅，咁你可以用埋佢嚟弹啦。咁你如果你带出去表演又得，或者你博咗啲线路啦，你又摆落去个电脑嗰度去做一啲唔同嘅声音咧，去做一啲創作又可以嘅，因為我見到咧好多印尼朋友咧都會喎，即係自己去有啲嘅樂器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初時可能係吉他啦，近來我見到咧有啲印尼姐姐係直情搬埋啲琴出去咧，就係彈啦，然之後自己喺啲公園啊室外嗰度咧，即係又唔可以話係 busking 嘅，但係就自己娛樂自己嘅性質咯。咁所以就佢就自己玩啦。咁尤其是因為而家限聚嘅問題啦，咁可能又真係冇乜細藝，冇乜嘢做咧，就真係自己搬咗啲小型樂器出去嘅情況多咗。我亦都有见过咧，印尼姐姐咧系而家攞嗰啲鼓箱啊，而家咪好多好似嗰啲大嘅喇叭箱咁样，但系咧其实佢拍嗰个嘅鼓箱嘅时候，就会出咗啲鼓嘅声音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好似越嚟越多呢一啲嘅玩意咧，印尼朋友都会带出去放假嘅时候玩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觉得喺香港嘅时候，原来都可以发展下兴趣啦。因为嗱，讲紧如果唔系疫情嘅时候咧，印尼姐姐都有好多唔同嘅兴趣班啦，或者系有啲唔同嘅课程咧可以学。 咁但係近呢大半年呢，我諗真係好多嘅課堂呢都被迫要停咗喺度啦。因為尤其是以前呢聽好多人講話學中文啦。但中文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班的，可能二十人啊或者几十人的时候，那变了他一个老师教的时候，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将他拆成一个细班。尤其是如果他只是星期日可以运作的话，那都有很多的团体或者是自己的自发性的机构都表示其实是不够导师去做这件事。那以至到可能很多这些语言班啊、煮嘢食班啊或者其他的兴趣班都停了去到。所以就可能在这些的时候都可以激发咗印尼人咧，就系发展自己一啲新嘅兴趣出嚟啊！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咁样就可以成为咗一啲新嘅力量咧？ Lambaian tanganmu, ku rasakan pilu di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近期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个案，广州越秀区和海珠区加强防疫措施，今日起至星期二展开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两个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居民应该根据所在社区居委工作人员的通知指引，预约采样时间，有序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测。广州当局昨日已经宣布将荔湾区部分地区列作防控重点区域，除了每户每日有一人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他人不得外出。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不相信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但是会对病毒起源持开放态度。约翰逊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到目前为止他未见到有证据显示病毒是由实验室泄漏，认为病毒源头仍然最有可能是人畜之间传染的疾病，因为饲养野生动物而引致。约翰逊说，虽然英国专家和世卫都认同病毒经由屠宰野生动物传给人的理论，但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会保持开放态度。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说，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胁迫，否则可能会被北京挑出来单独惩罚，西方国家亦不应该害怕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陆克文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时说，如果有国家和中国出现分歧，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立场会较单独行事好，因为单独行事会令中国更易利用双边关系施加影响力。对于有国际社会试图以对话方式驾驭中国，陆克文认为这样意味和中国对战，中方不会喜欢，但不代表不应该去做，不过亦并非等于每日都要和中国对战。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车路士一球小胜曼城，相隔九年再度夺得这项锦标。这场英超内讧的欧联决赛在葡萄牙中立场举行，车路士42分钟把握曼城后防漏洞，哈维斯接应美神蒙特大脚直线长传，单刀推过出营的门将艾达神射入空门。曼城下半场先后换入加比尔、哲西斯、阿古路等，但是无功而还。车路士守住胜局，领队杜曹上任后三次对曼城全胜，今场更加阻止对方成为三冠王，为车路士继2012年之后再次成为欧联冠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The Weeknd， 银奖 Ed Sheeran， 金奖 Harry Styles， 详 程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乜你成日弹出弹入噶？ 我知甩底系我衰，但系男仔约我冇理由推噶。 边得闲讲你啊？我讲紧半导体啊，佢有时可以通电，有时又唔得。 我哋平日用嘅 LED 灯都系靠佢发光噶。 我知，诶，唔好剧透住，我哋要留翻喺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到时会有我赵善恩， 有我李慧贤， 同有我周家俊，我哋仲会揾埋专家同大家解说乜嘢叫做半导体。 爱宠粪犬学堂， 有咬人行为的狗狗应该点教好？ 通常会咬人的狗都是比较细胆的，我们应该填补它这个心理缺陷，那问题就可以解决的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红灯不要行啊， 红线不要过啊， 红旗不要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话你知，木薯又叫树薯，含有丰富淀粉和膳食纤维。印尼是现时其中一个主要生产木薯的国家。 因为木薯全棵都有毒，特别是根部的皮毒性较强，所以食用之前要先去皮、切块、浸水，完全煮熟之后先可以有效去除毒性。 木薯都有分苦和甜两个品种，苦木薯的外皮是啡色，肉是白色，毒性较高，不宜食用，只能够加工制成木薯粉。 而甜木薯的外皮是淡青色，肉的颜色可以有黄色或者红色，毒性较低，是可以食用的木薯。 在印尼有很多小食都会用到木薯来制作，例如是木薯糕、油炸木薯片等等。 另外在西爪哇的万隆还有酒酿木薯，在小贩车上面会见到挂满一串串白色的木薯，其实是将去皮煮熟的木薯搽上一层酒酿来到等它发酵，两三日之后就会变软，那就可以食用的了，属于当地的著名特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晨时间来到7:3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咁嘅节目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今日咧准备外出嘅印尼朋友仔咧，都要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因为咧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最高气温咧系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会有骤雨同埋雷暴。 度，而星期一、星期二嘅雨势咧系有时颇大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咁啊都几好。今日嗰个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水平嘅2度嘅，咁啊都 OK 啦。希望大家咧今日咧如果真系外出嘅话咧，系有少少雨水可能会淋尽啲啦，但系其实如果带翻雨具咧，咁都可以呼吸到新鲜嘅空气嘅。 Sekarang temperatur udara 2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84%. Kualitas udara lumayan hari ini ya, karena polusinya termasuk rendah di angka 2.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ada 1-2 kali curah hujan, dan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juga bisa berpetir,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ada matahari dan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an kedepannya 2-3 hari itu akan hujan dan juga berpetir. Di minggu depan hari Senin dan Selasa juga hujannya itu agak deras. Jadi kita siap-siap deh untuk bawa payung dan lain-lainnya, Kak Barbie. Ni mau fahamin 呢, 如果是印尼朋友呢, 星期日出街的时候呢, 通常那个装扮呢, 特别是发型呢, 同埋化妆呢, 都会同平时好唔一样㗎喎。 靓啲㗎嘛，要见朋友㗎嘛。 同埋呢都会可能悉心啲打扮啦。譬如呢，我以前曾经屋企有个工人姐姐呢，佢可能花成大概2-3个钟头啦。即係朝头早你见佢真係好早起身。 咁耐 係呀，5点几就起身，但係可能係化妆化到7点几8点，跟住就出门口咁样喎。 化啲新娘妆㗎喎，如果嗰啲打扮嗰边2个钟喎。 我想 set 埋头噶啦， 我唔敢讲系咪新娘妆级数啦，但系可能佢慢慢去化咯，好 enjoy 嗰样嘢。同埋咧，我觉得印尼朋友咧有一样嘢咧系都算系佢哋嘅特色嚟嘅，就系咧佢哋真系好中意 selfie 嘅。同埋咧，當佢哋可能要去打視像電話嘅時候咧，咁都希望會精精神神啦，同埋靚啲啦，打翻屋企嘅時候同屋企人又好，或者同男朋友啊，或者係老公咁樣講電話啦，或者甚至乎同小朋友啦， 見朋友都係噶， 都係嘅， 重要噶，要靚噶 ，Larry。 咁你覺得 見一次 個妝化嚟係俾老公睇定俾朋友睇噶？ 自己睇。平時一至六嘅時候都冇化，咁星期日嘅時候我睇自己。 咁點解咧？星期一至六唔使睇自己嘅， 唔好睇鏡啊！要做嘢唔得閒。 不過其實都係嘅，你睇下我個心態而家都係咁樣，即係當我做嘢嘅時候咧，我已經唔理啦，是但啦。 但係咪一個星期一次嘅時候睇自己？咦，原來都仲係可以靚嘅。咦，睇鏡嘅時候，咦，個邊個嚟㗎？咦，咁靚嘅。 我已經好耐冇呢個感覺咯。係人哋幫我化個妝嘅時候，我就覺得咦，呢個邊個嚟㗎咁樣咯。但係自己對住自己已經冇咗呢種感覺好耐。做咗人媽咪之後，你會都會將自己啲心機嘅精神咧擺曬落去扮靚自己個女咯，自己就是但啦咁樣。 哎呀，咁一個星期一次啦，咁媽咪 嚇。 你星期日嘅時候早啲醒啦，再早一個鐘嚟化。但係你知唔知香港人化妝係？個 style 係快過印尼嗰啲化妝師嘅。 嗱，香港人咧好中意咧，就係推出一啲我當係如果係社交平台啦，或者網絡嘅一啲紅人咧，教嗰啲咩5分鐘化好個妝啊，或者10分鐘準備好出門口啊嗰一類啦。因為大家啲時間好緊迫啊嘛。咁但係印尼人咧，我覺得都偏向慢工出細貨嘅。 哇！佢搭個粉底啊，分鐘都已經係30分鐘啦，搭咗又再搭，同埋你睇印尼嗰啲妝。especially 如果你係做新娘妝嗰啲係好濃、好濃、好濃噶， 係。 同埋咧，有印尼嗰啲人就講法咧，係你咧做新娘咧係個樣係要唔同噶， 嗯， 所以化到你5分鐘阿媽都唔記得你係唔識認你係邊個嚇，阿女去邊啊嗰時 揾唔到啊嘛，行入去喺邊？ 因為係唔同咗，佢就话做新娘咧，新娘子咧系要令到人哋咧唔认得你啊，靓到唔认得你嗰啲咯。我觉得系唔系系嘛，你应该系都系做翻自己个样。如果香港嗰啲新娘子，你唔会话唔认得佢嘅，都系佢个样嚟嘅， 一啲啲啦。我真系觉得一啲 系咪啊？ 我唔敢。 但印尼嗰啲系要化到你唔系你咁样，咁就系叫做靓噶啦。 呢一个咧，我有听过两个故事系有你讲嘅呢一句说话存在过嘅。即系话说咧，我好记得咧，我妈咪嗰个年代啦，咁佢同我讲话咧，佢以前有几个同事咧，都系喺同一间婚纱摄影公司嗰度咧，就系影，通常都系咁噶嘛，一个影得好就介绍下一个，咁可能又有啲优惠啦，咁然后又搵翻个。 原班人马，即譬如A 同事结婚先嘅，咁B 同事见到，哇，你咧啲上次嗰啲相影得好靓，你个妆又化得好靓，喂，你介绍我啦，有冇啲折扣啊，或者都几好，我想跟翻你咁样，咁好啦，B 又去影啦，咁跟住隔咗一排咧，C 同事又结婚啦，跟住又问翻A 同B，好唔好，好啊，好好啊，咁又去嗰度影啦，咁。咁結果咧就發現咧影出嚟嘅三輯嘅婚紗相咧，無論係嗰個妝啦、嗰、那個背景啦、嗰、那個角度咧，都好似一樣咁樣咯。咁但係嗰三個同事本身係好唔似樣嘅，但係咧就學你話齋咧，化完個妝出嚟咧，就好似都係似咗某一個嗰一排好流行嘅明星嗰個樣啊。咁所以我發現係會嘅，咁嗱呢個就第一個故事啦。第二個故事咧，我自己親身經歷嚟嘅，就係咧想當年咧，我曾經即係試過去做一啲嘅工作啦。咁個工作係一次性質嘅啫。咁我好記得咧，就大會安排咗一啲嘅化妝師就幫我哋手去化妝咁樣啦。咁我去到咧，通常會打牙教噶嘛，即係傾下偈。你平時點啊？做開啲乜嘢㗎？咁我就知道咧，嗰一個化妝師咧。就係喺某一個嘅電視台啦，就專係跟住某一個藝人化個妝嘅。咁我就話：哦，係啊，嗰、那個藝人我都幾中意嘅喎，咁樣啦嚇。跟住咧，我嗰一晚咧，我化完個妝出嚟之後，咁我有啲朋友去睇我即係做嗰個活動咁樣啦。我啲朋友咧就好似你頭先講嗰樣嘢咁啦，佢揾唔到我，真係。我想讲嘅咧就系，我出到去直情咧，咁你见到自己啲 friend， 你会挥手噶嘛，即系出去，喂，多谢你嚟嘅嗰啲咁样啦。跟住佢好似好茫然咁谂紧，你边个嚟噶？即系完全咧，我见到佢眼神咧，系咧，我百分百肯定佢完全真系唔认得我。因为如果认得我，应该唔会系呢个反应，因为好熟噶啦，嗰啲朋友已经系去到，即系成日见啊，即系经常沟通啊，接触噶。跟住我完全系喂，系我、啊，我芭比、啊，唔认得。跟住佢哋先至好似啦，好愕然啊！哦，系啊，哎哟，真系唔认得你咁。跟住我完全系觉得我应该翻去好好咁检讨下自己，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觉得你个 friend 翻去就会去嗰度检讨下自己，点解我会认唔到 Barbie 嘅咧？ 好严重啊！我觉得呢件事同埋都好大打击啊！我觉得。 但系点样啊？即系变晒啦，系佢，因为咧嗱，点解印尼嗰啲我都话系会唔同咧？我哋印尼嗰啲化妆师好中意咧，有时冇纹咧就同你睇咗你个眼眉啊，因为佢要画佢自己中意个 shape， 系啊，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咧，有啲咧系好，你要同佢讲清楚，你唔好喐我啲乜嘢。如果唔系，到时到后嗰一刻分钟你靓咗两个钟咧，你听人嘅时候咧，我个眼眉冇唔见咗一半。 我即刻想起蠟筆小新，即是找支 marker 畫回自己的眉， 會這樣的。但是 Barbie 那個情況是怎樣？因為如果印尼那些，你的眉又轉了，你的眼又不同了，然後就又 shading 了，你真的變另外一個人，是真的不奇怪。 我覺得呢，我當時的親身經驗呢，未去到要剃眼眉咁誇張嘅，但係咧，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點解咧？我好記得當其時嗱，我本身已經係雙眼皮嘅啦嘛，佢再幫我喺每一邊嘅眼皮咧黐咗兩條嗰啲雙眼皮膠紙，咁令到隻眼咧，我完全係覺得好辛苦啊！佢扯住我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又因為我好少化妝嘅，平時我自己都係好求其、好隨意咁樣啦，咁再加埋咧，佢黐咗都幾都幾重嘅一個假嘅眼睫毛啦。 一對啫， 一 對 啫，因為佢可能覺得上鏡咧，嗱，因為我當其時我梗係唔夠膽去問佢點解咁樣咁但係我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我唔識化上鏡妝啦，咁是但啦咁，咁同埋咧學你話齋咧個眼眉佢都係有做啲嘢嘅，但係佢未至於。未至於學你話齋咁樣剃啦， 好咗一半。 但我記得佢嗰陣時咧係攞人哋嗰啲叫做遮瑕膠紙啊。 哦， 系啊，真系，其实你谂紧，我嗰阵时讲紧系十年前啊，起码十年前系啦。咁佢系真系黐咗眼眉嘅一部分，令到你嗰个眼眉同埋额头咧嗰个眉形系会戚咗上去咯。即系原来有啲咁样嘅小技巧啦，即系化呢妆嘅时候。跟住我当其时咧，我第一个感觉化完之后咧，我就谂，哇，咁阵间影近镜咪影到好多胶纸咯。 我嗰陣時真係咁樣諗， 咁同埋笠埋假髮啦，乜都睇唔到，唔怪之得你啲 friend 唔認得你。 跟住唔係假髮就冇嘅，但係的而且 未至於到嗰度， 未至於去到咁誇張。但係我覺得其實咧，我自己嗰晚睇翻張相出嚟咧，都幾唔似我自己嘅， 但係靚嘅。 我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唔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就系，我本身唔靓咧，你点化都唔会突然间好靓嘅，所以你问我靓唔靓，我见仁见智啦。但系咧，我又会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咧，我都觉得佢系几似，即系化得我几似佢跟开嗰个 artist 啊。我咪话佢跟开本身有个 artist 嘅，因为咧佢不断化妆嘅时候咧，佢都讲一样嘢嘅，佢就系话。我平时咧帮佢化嘅时候咧，我哋要跟翻个黄金比例啊，即系你知道有啲眼耳口鼻嘅比例都会咁，印尼姐姐都会嘅，你知唔知啊？会跟翻嗰个黄金比例， 即系拎支嗰啲笔咧，不停咁样去嗰度嚟养下养下度，系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佢有解释俾我听点解要黐咁多双眼皮胶纸嘅。佢话咧觉得我只眼应该要高啲，即系我只眼生得唔够高啊本身，跟住佢就话要戚翻高啲咧，先至符合嗰个黄金比例。 人人都系黄金。比例嘅时候同埋好满嗰个人个样咪都一样， 唔会咁你本身个样系唔同噶嘛， 即系你个黄金比例未必系好似我个黄金比例咁样。 于是乎咧，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咧，我只眼生得唔够高，因为佢话要黐高啲，咁所以就系我觉得有时化妆嘅奥妙就喺呢度啦，即系有时我突然觉得嗰个唔系叫化妆，嗰个叫乔装啊，根本都完全唔系我自己个样嚟嘅咁。咁但系印尼人咧，我觉得佢哋虽然系化浓妆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手艺，印尼姐姐真系好犀利噶，你见佢化嗰啲妆咧系好上镜喎，化出嚟。 有啲真系 especially 最难嗰啲，我觉得系 traditional 个 make up 咧，因为佢加埋啲 traditional 嗰啲元素咧系好难好难化噶。Barry 真系要跟师傅学咧，你上网学都好难嘅，学唔到嘅。 唔怪之得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印尼嘅嗰啲 workshop 咧，即系教系化妆咧，而家越嚟越多喎，真系。 但係 Gabby 如果真係要靚咧，第一時間你真係要記得唔可以即係 take drugs 啦。你如果 take drugs 咧，乜都唔靚噶啦。係啊，你啲ini beneran harus ingat kita anti narkoba karena banyak sekali cara untuk menikmati hidup ya, kecantikan juga boleh, seger, kesehatan juga boleh. Jadi apapun yang terjadi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dan ini kalau seandainya mencoba ganja itu bisa membuat orang juga halusinasi dan IQ-nya juga bisa jadi rendah dan cemas, depresi. Dan bisa ketagihan dan kalau hidupnya ingin lebih baik mendingan jauhi yang bisa membuat kita ketergantungan narkoba. Jadi kalau mau telepon boleh ke 186186 atau ke pesan messaging ke 98186186. Jadi ingat ya,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Bukan salah. Kemudian tadi Kak Sinsa kata yang sangat benar. Benar, harus jauhi dopamin, baru bisa hidup dengan sehat dan indah. Jika ada yang perlu bantuan, boleh telepon 186186 atau boleh mengirim pesan singkat ke 98186186 寻求协助嘅。 Dan juga kalau dalam musim panas ini ada program penjembatanan untuk murid non-Chinese bersama orang tuanya untuk belajar bahasa Chinese. Orang tua boleh ikut anak-anak yang mau masuk SD1 atau mau naik ke SD2, 3, dan 4 di sekolah-sekolah pemerintah, sekolah yang dibantu atau sekolah yang juga ikut kurikulum DSS pada tahun 2021-2022 ini ya. Dan ini biayanya gratis. Dan juga dijalankan oleh Biro Pendidikan dan dibantu oleh Biro Pendidikan dan dijalankan oleh SD ya yang dimasuki itu. Dan orang tua kenapa boleh dianjurkan untuk ikut karena biar di sekolah anak-anaknya belajar bahasa Chinese, di rumah juga bisa lanjut, jadi bisa lebih fasih. Jadi untuk detail-detailnya orang tua boleh langsung nanya ke SD sekolah anaknya atau menelepon ke Biro Edukasi di 28926187。 冇错啦。咁如果咧有需要咧知道多啲相关嘅资讯咧，系关于一个 Summer Bridging Program 嘅话咧，咁就可以致电呢一个教育局嘅相关热线电话28926187 28926187。 Dan juga untuk anak-anak yang akan masuk SD ya di tahun 2021 ini, hasil dari hasil untuk SD 1 masuk tahun 2021 ini sentral alokasinya akan dikirim ke orang tua dari tanggal 2 Juni sampai 3 Juni. Jadi orang tua yang sudah mengisi formulirnya waktu di Januari tahun ini akan menerima formulir registrasi SD 1 melalui pos ya di 2 hari Juni 2, Juni 3. Dan kalau seandainya diperhatikan tidak menerima lewat pos yang akan langsung sebenarnya dikirim ke rumah, kalau tidak menerimanya pada tanggal Juni 4 boleh pergi ke collection center bagian pusat pengambilan dari tanggal 5 sampai 6 Juni.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nya Biro Pendidikan bagian masuk SD 1. Dan yang registrasi untuk mendapatkan SMS juga bisa mendapatkan SMS pada tanggal 2 Juni ya. Dan karena ada COVID ini, jadi Biro Pendidikan juga akan mengatur waktu-waktu supaya orang tuanya tuh nggak langsung semuanya pergi ke sana, biar bisa social distancing juga ya. Jadi akan bisa mendaftar ke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pada tanggal 8 sampai 9 Juni sesuai dengan nomor dari anak-anak aplikasinya itu. Dan juga untuk mengatur untuk masuk ke sana dan yang lain-lainnya itu harus dilakukan paling telat Juni 10. Kalau sana tidak bisa mendaftar pada hari itu dan sebelumnya, harus menghubungi sekolah supaya tempatnya itu tidak hangus.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2832-7700 就係關於小一嘅派位嘅詳情咧。如果你都需要多啲查詢或者資訊嘅話咧，可以致電教育局嘅熱線電話嘅。咁啊，最後咧仲有一個關於疫情相關嘅提示要同大家講一講嘅。 嗱，Pemerintah Hong Kong juga menawarkan vaksinasi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penduduk Hong Kong. Jadi orang umur 16 ke atas boleh membuat reservasi melalui online booking system ya, dan memilih mau ke center vaksinasi yang mana dan vaksin yang mana, karena di Hong Kong ada dua jenis vaksin yang boleh dipilih dan salah satunya yakni BioNTech itu paling telat ya, harus menerima dosis pertama di akhir Agustus karena selesai program untuk vaksin ini adalah di akhir September 2021. Dan sedangkan vaksin satunya lagi yakni yang Sinovac bisa lanjut melalui klinik privat maupun klinik yang pemerintah. Jadi adapun dampak samping dari vaksin ini boleh dilihat sendiri dan jug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di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memperhatikannya. 冇錯啦，咁啊，關於呢個疫苗注射計劃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啲嘅留意啦，同埋咧記住啦，都係啲個人防護嘅措施都要做得好好喎。 Ya, karena juga tetap harus ya,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ataupun belum, harus tetap men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pakai masker, juga di tempat umum dan tempat ramai itu jaga jarak sosial, dan buang masker di tempat yang baik, dan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atau hand sanitizer. Di rumah juga tetap harus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bila tidak perlu janganlah berjalan-jalan atau keluar Hong Kong, karena kita maunya semua sehat selalu. Kalau ingin boleh ke website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遵照呢一啲嘅指示啦，咁啊同埋记住限聚令继续咧都系四个人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约人嘅话咧，就唔好约咁多朋友啦吓，自己咧亦都要做好自己嘅一啲个人防护嘅措施，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同心协力，快啲击走个疫情啦。咁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Ella bagai rembulan, oh sayang, rindu. Indah bagai lukisan, oh sayang, rindu. Bukalah pintu hati untukku. Lukisan, oh sayang. 间。